人也生，让我化作天边不羁的狂风，穿过四季雨雪和冰霜，天马行空，纵横驰骋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守护者， 亲民接地气，红酒牛栏山，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，源自顺心，一诺千金，顺心控股。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。